受那种清白的吻，就算我只是朋友，能不能有要求？如果会发生什么，也是我想太多。好朋友就只是好朋友，不小心说出口，微笑中藏着难过。我们就站在落地窗的两边，就算触碰也有了界限。如果跨越过彼此那道边界，是靠近还是更遥远？你会不会也曾闪过这感觉？一年之前就要差一点，要是我爱你变成了利剑，会被消灭，什么才会不远？那是我的底线，继续将你暗恋。 Thank you.